大家好，欢迎来到周九 TV 苗知识，我是 Camille。 从今天起，我想将所有钢弹系列连成统一时间线解说，就是结合所有钢弹动画，试图拼接出一个完整的钢弹时间线。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钢弹系列，但是由于钢弹故事众多，有些故事似乎比较独立，所以估计很多朋友并没有看过所有的钢弹系列，对于钢弹的世界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画面。当然有些钢弹狂热者可能比我还要了解钢弹，但是我想做的主要是给那些没有完整看过钢弹系列的朋友。我会按照宇宙世纪的年份去讲解钢弹故事，试图可以将大部分钢弹系列串联在一起，这样可以让那些未完整看过钢弹的朋友快速了解钢弹。毕竟现在回去一口气重温钢弹系列不太现实，为了简单易懂，我会将所有钢弹故事简化之后拼接成同一个故事，当然也是给想看原作而不知道从何开始的指南。我想其中会有不少矛盾点，毕竟这些故事的创作时间差距很大。譬如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2015年制作的，可它却是1979年初代的前传。当然我讲错的也希望大家留言指教，订阅这个频道，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个79年至今的经典吧。这是钢弹时间线的第一期，所以我们会从机动战士 The Origin 开始讲起。宇宙世纪 UC0079 年，这个年份是初代钢弹诞生的年份，只是把1979改成了0079，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对钢弹系列很有意义的年份。0079年是那场吉翁与地球联邦大决战的年份，也是夏亚的成名战，首次展现了吉翁的人形机动战士 MS。 人类为了探索走入了宇宙，这个时代被称为宇宙世纪。人类在地球附近的轨道建立了许多适合居住的殖民星，他们可以通过自转来虚拟人造动力，原理就像周易曾经讲过的星际移民一样。但是这些殖民星不但虚拟了重力、空气，还可以人造一些自然天气，总之就是要尽可能模拟地球的环境。但是这个人类的第二故乡并不是设想中的乐园。事情还要从 UC0057 年开始讲起。在距离地球最远的一颗殖民星 Thetfree 上，产生了独立和人类革新的思潮。在吉翁共和国独立之前，当时叫做穆佐自治共和国，而穆佐是拥有地球联邦允许的高度自治权。在 UC0068 年，穆佐的最高领导人议会议长就是吉翁字母戴坤，他正在为了自己将要到来的演讲筹备。当然其实这是一份会引发战争的独立宣言，他要求地球联邦军撤离穆佐，所以使得吉翁本人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可是就在他准备演说之际，突然心脏病发身亡，这引发了所有在场的民众不满。其实在民间已经有很多人有独立的念头，无法接受地球联邦的压迫，正好借助这件事将吉翁的死说成联邦的暗杀。在群情激愤下，联邦政府与示威者爆发了冲突，并出动了水炮车镇压，而民众就使用自制的燃烧弹回击。这场面我想每个香港人都不会忘怀。接下来事态升级，开始出动了太空坦克，而这时吉翁的下属萨比家族迪金似乎想控制吉翁的妻小，可是拉尔家族的金巴却认为萨比家可能才是杀死吉翁的真凶，所以拉尔家立即将吉翁的妻小带去自己府上保护起来。当然已经大权在握的萨比家不会放过他们，并且要想办法铲除金巴。就在吉翁出殡当日，萨比家的车队遇袭，迪金最能干的二儿子惨死当场。为了政治斗争，他们把矛头引导去了拉尔家族。有一些民众开始抗议，让拉尔家给一个说法。加上萨比家派人去见了吉翁的儿子卡斯巴尔，发现他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坚强，并决定要趁早解决这个隐患。这时拉尔家儿子兰巴深知现在的危险，所以秘密安排了自己父亲以及吉翁后人离开穆佐去往地球。为了吉翁两个孩子的安全，还特别制造了一场坦克大战，让所有人都以为吉翁的后人已死。虽然送走了他们，但是兰巴自己却只能留下向萨比家效忠。在拉尔家势力瓦解后，萨比家可以说完全掌控了穆佐。宇宙世纪 UC0071 年， 吉翁的两个孩子已经在地球长大，并且被一位西班牙富商马斯家族收养，改名爱德华和雪拉。可是危险并没有就此解除。由于金巴拉尔觉得穆佐改名吉翁是一个极大的笑话，明明杀死吉翁的人是萨比家族，可现在吉翁的掌权者竟然是毒害吉翁的萨比家。当然，卡斯巴尔自从知道自己父亲可能是被萨比家毒害时，就产生了异于常人的复仇之心。但是自己毕竟是戴坤家族最后的希望，所以不可以轻举妄动。很小，卡斯巴尔就有了成熟冷静的性格，但是相反，身为卡斯巴尔的老师金巴做事却更加冲动。为了可以复仇，他隐瞒救济自己与两位孩子的养父马斯先生，私自去联络了军火公司赞助，准备反攻夺回吉翁国的控制权。就是这个举动惊动了萨比家族，立即派军队去屠杀了富商马斯先生的家。奇怪的是，去刺杀马斯、金巴以及吉翁两名子女的人竟然穿着一身笨重的铠甲，这是为了营造戏剧效果吗？当时明明有枪，开枪不直接些吗？这么重的铠甲影响行动，当然会增加失败的几率了。所以最后只杀死了金巴一人，马斯先生重伤，孩子们不但没有受伤，在卡斯巴尔的奋战下击败了铠甲人。不过担心之后的安全，马斯先生同意好友的建议，自己带着孩子离开地球，反而去殖民卫星 Sidefy 上居住，这样是为了让萨比家族安心，他们在萨比的势力范围应该不会再有反抗之心。当时离开地球去殖民星十分简单，就如同现在坐飞机一样，马斯全家在监视中离开。有趣的是，去 Sidefy 的时候遇上了正准备与父亲同去 Side7 的阿姆罗雷，他可是未来卡斯巴尔的宿敌。不过萨比家还在秘密研发可以抵抗地球联邦的武器，为了做大量实验，他们把留在宇宙的兰巴找来，让他来测试新武器。当然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才，虽然之前因为他送走父亲以及吉翁的子女一直被军方冷落，但其实兰巴依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为了可以测试改良新武器，重新重用了他。萨比加这种叫机动工兵的 MS 绝对在当时是超前科技，虽然当时地球联邦还没有这种武器，但不代表地球联邦没有开发类似武器。其实移居 Set7 阿姆罗的父亲就是研发 MS 兵器的科学家。去到了 Set5 的卡斯巴尔与妹妹阿尔黛西亚，他们遇到了一个与卡斯巴尔一模一样的男孩，几乎只有瞳孔的颜色不同。这桥段在钢弹系列似曾相识，两个无血缘关系的双胞胎，总觉得这种安排实在太可疑了。总之这个人叫做夏亚阿兹纳布尔，没错，之后的卡斯巴尔就是冒用了他的身份。因为两兄妹得知自己的母亲离世，加上夏亚考上了吉翁士官学校，卡斯巴尔萌生了一个借助夏亚之名混入吉翁军的想法，借口上学离开了养父与自己的妹妹。卡斯巴尔故意与夏亚一同出发，而谎称去上学的卡斯巴尔当然是想找机会与其调换身份。同时负责监视卡斯巴尔的人，因为他可能要离开 Sidefy， 所以萨比扎决定要斩草除根，绝对不能让卡斯巴尔离开。在他准备坐的飞船上安装了炸弹，卡斯巴尔把预先准备好的手枪放入了同行的夏亚包中。当然夏亚过安检时被搜到枪支，当然无法登机。这时眼看飞船就要起飞了，如果夏亚错过这次班机，很可能赶不上开学仪式。当然这时预谋已久的卡斯巴尔将夏亚拉去了洗手间，提议他们两人互换身份。由于两人外貌几乎一样，情急之下夏亚同意了这个计划。对卡斯巴尔而言这是一个新开始，所以不慌不忙地配合着安检人员处理问题。完全不知情的夏亚匆匆忙忙地上了原本为了杀死卡斯巴尔准备的飞船。夏亚虽然是卡斯巴尔的好友，可他的死卡斯巴尔并没有伤感，这样他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成为了夏亚。卡斯巴尔利用了夏亚的身份进入了军官学校，他虽然想为父亲报仇，但是也知道复仇的难度之高，稍有差事连自己也会死掉。还好他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 做任何事都会有全盘计划。对他来说，这次的士官学校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人，这个人正是迪金萨比的小儿子凯尔玛。当然，身为萨比家的少爷是整个士官学校的焦点。现在的夏雅如果想要得到吉翁君的信任，必须要接近这个小少爷。可是他并不想暴露自己的想法，而是要在学校中每个科目都做到最好，甚至风头压倒了卡尔玛，这样就成功引起了少爷的注意。显然卡尔玛对夏雅带有着敌意，但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当然，在剧情中夏雅似乎有了超能力，主要可能是配角演技太烂了。夏雅深知吉翁君其实就是萨比君，所以不管自己再怎么优秀也不会被重视，相反还可能遭到排挤。所以对人没有感情的他，竟然在凯尔玛训练摔落悬崖时出手相救，患难之交完全赢得了单纯的凯尔玛信任。这时夏雅收敛了一些，他深知不可功高盖主，所以虽然出谋划策，但从不抢占凯尔玛的功劳，而且还有意让他立功，因为只有凯尔玛得到重用，自己才能向上爬。可是这时出现了一个夏雅最大的障碍，就是原本夏雅的同学已经认出他根本不是夏雅，而且查到他的身份是卡兹巴尔。幸好的是，他不是想要揭穿夏雅，而是追随卡兹巴尔为吉翁复仇。夏雅虽然接受了对方的好意，也戴上了为他特制的面具，但是夏雅依然对他不十分放心，毕竟有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一件太过危险的事。可是同时联邦军因不守规矩意外撞毁农地区，这惹怒了宇宙居民，吉翁国要独立的声音在民众中传播，而联邦军开始了镇压行动。迪金的大儿子觉得现在可能是吉翁独立的时机，因为之前差点被叫停的 MS 计划有了新突破，可以将反应炉缩小，这样就可以设计出真正作战的新兵器 MS-03， 这可能可以改变整个军事科技的变革。可是迪金并不这么认为，吉翁应该尽量与联邦保持制衡，不可以真的开战，重要的就是在军事学校的凯尔玛，其实他是联邦军的人质。可是当夏雅在凯尔玛口中得知了 MS 的存在，并且很可能将其武器化时，就开始了自己的盘算。在他看来，最好的就是发动战争，只要挑起战争，不管输赢，对自己都是有利的。如果他们可以趁联邦军镇压民众时突袭联邦在士官学校的驻军，如果成功就可以立下战功得到信任，但是如果失败也成功引发了联邦与杀父仇人萨比家的对决。当然他依然还是期望作战可以成功，他虽然与萨比家有仇，但同时也不认同地球联邦，对他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吉翁国可以独立，而从萨比家手上夺回控制权。所以夏雅用尽全力说服凯尔玛发动叛变，而凯尔玛却有些害怕，还想说服自己的哥哥士官学校校长一同参与，可是这个想法立即被夏雅阻止。夏雅希望凯尔玛亲手去转动这个历史齿轮，只有凯尔玛立功，自己在背后做的才不会白费，并且还可以借助战争解决自己的心腹大患。最后凯尔玛答应了，并按照夏雅的计划行动。虽然在凯尔玛心中还是有些胆怯，毕竟这是第一次战斗，和之前的演习不同，是会死的，但是在身边士兵的鼓舞下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当然联邦军完全没有准备会遇到叛变这种事，加上夏雅优秀的临场指挥，很快就把多于自己10倍兵力的联邦军营占领，顺便铲除了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那位战友，因为他绝对不可以有闪失，他也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伙伴。战斗干净利落，甚至当卡尔玛的哥哥赶来做和事佬时，发现自己的弟弟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也正是这场兵变开启了之后那场一年战争的大门。毫无疑问，之后凯尔玛成为了这次破晓起义的英雄。但是现在的吉翁有能力与联邦宣战吗？地球联邦是何时开始研发钢弹的？而夏雅又是否可以成为第一批机动战士驾驶员呢？请看下期解说钢弹研发的秘密。谢谢大家看到这里，喜欢的请点赞，如果喜欢模型的朋友记得去看看资讯栏，我们下期见吧，拜拜。